好，欢迎我 Touch Channel 继续西片大娱乐大片频道，其实都系西片噶啦，都系由我同识两个。 系主要都系西片为主嘅呢啲。 应该系主要系荷里活啲，唔多冇乜艺术性，又唔会攞奖嗰啲港类片啦。即系攞即系攞奖片咧，即系嚟话嗰几套即系嗰套《致文密报》嗰几套咧，就冇乜好讲，因为太过正经，好难讲。有睇嘅，不过我有睇嘅，《致文密报》几好睇嘅。虽然我对梅丽史睿嗰个印象唔系太好，我对阿梅姨，但系有汤汉斯我就可以睇噶啦，套戏系好睇嘅，依系可以讲嘅。咁今次我讲系年尾年头最后嗰两套压轴啦，一套就系《侏罗纪世界二：迷失角度》，咁下一 part 就会讲到咁应该系 Marvel， 今日年应该系 Marvel 最后一套啦。 系啊， 因为佢 schedule 里面今年应该系最后压轴嘅矮人系啦，与王蜂女讲啲迷失世界先啦。其实依《侏罗纪世界》第一集我其实觉得麻麻地好睇嘅啫，即系啃又好似好老，又系嗰啲去咗个游乐场，跟住走嚟走去，完全重复翻《侏罗纪世界》公园嗰只啃嚟嘅，只不过人多啲咁样嘅啫。 佢而家佢好似系完全复制噶啦个感觉。第一集就好似第一集《侏罗纪公园》，第二集就。嗰時 Lost World 都係，我覺得好似大概都係咁嘅劇情。 但今嗱《侏羅紀世界》，我又覺得就真係除咗嗰個好非常之有啃嘅教啲即係訓練啲迅猛龍嗰個經典動作畫面之外，就好似冇乜嘢即係諗起嘅。但係今次我覺得有幾隻佢好似係比較掌握到嗰、那個想玩啲咩就係、是，就點講咧？如果我用比例就是，如果《侏罗纪世界》系包成一嘅话咧，咁就是包成二。由个舞台由一个封闭空间变咗一个叫半封闭嘅舞台。嗱，第二佢《侏罗纪世界二》一前半就喺继续喺个岛上面啦，讲佢救啲恐龙出嚟啦。咁后半去咗个大宅度，就是、典型就啲恐龙走嚟走去，炸炸去嗰种。即成个感觉就系即系包成嗰只第一集封闭一个小空间，就去咗大空间，人影得更多。但今次就唔同，就系因为《侏罗纪世界一》其实主要卖点就系成班游客，成一大堆游客啊，喺个岛上面封闭咗，你点咧？你要救啲游客出嚟，而个岛周围啲恐龙走嚟走去嘅。而今次咧就系成班恐龙混晒喺间屋大屋里面，就有只劲好劲嘅恐龙。你谂办法就点样同点样就点样对付佢？ 主要系炒我个拍卖会咯，佢个感觉就系、是， 同埋佢炒我个拍卖会啦。 前半段又调翻转头，其实系追啲恐龙，追住啲恐龙嚟捉嘅，系啦，即系佢，但系就嗰段其实唔系好深入去讲嘅。 嗰段其实最好睇法就真系最话火山爆发，佢刻意重演咗所谓叫做侏罗纪时代末日嗰种感觉啊。嗰只火山，因为一般坊间普遍认为就系恐龙时代末日就系搵只撞地球火山爆发之类似，即刻一大堆啊嘛。佢利用嗰个岛嘅火山爆发试啊重演翻啲陨石撞地球嗰时候咧，嗰恐龙嗰个灭亡嗰画面。其实佢最后将嗰条长颈龙咧喺度惨叫嗰幕，其实真系好震撼。 哦，系啊，系啊。 嗰幕系好难一啲，我觉得好深刻印象就系、是。佢真系做到嗰种就系咩一种叫灭绝嘅感觉啊！就重演翻就系侏罗纪恐龙时代灭绝咧嗰个画面啊！佢即系嗰下我啊，真系好，佢系好佢好掌握到个感觉，佢真系做到嗰种悲壮嘅感觉。呢样嘢系以前侏罗纪公园系列系做唔到嘅，佢冇咁即系佢冇去试挖呢个方向啊！ 不过会唔会好夸张咧？如果咁火山爆发，啲熔岩咁流出嚟吓？ 其实真系唔夸张嘅，因为如果唔讲太远，好似见到火山咧，100年前爆发咧，真系几乎成个岛淹，成个英都淹埋咁滞啊！而且佢个岛唔会好，如果啲仲有见到火山唔系好大嘅，如果更大型嘅火山咧，要爆起上嚟嘅话，真系可以佢嗱，我唔知佢岛几大，但大成咁嘅岛，我唔会使一个香港岛啩。我咪应该香港岛咁大， 如果香港， 我怀疑大个，我觉得应该大个。 但系我咁就算成，我谂诶应该 住恐龙。 我谂成个九龙星界加埋啦。但系如果个火山如果够大嘅话咧，爆发嘅话咧，香港成香港系俾融化埋晒嘅。就所以佢依唔算夸张嘅。 但系嗱呢个可能唔夸张，但系佢原本系有个侏儒有个主题公园喺上面，其实呢下都几搞笑。 其实依个搞笑，不过有时好难讲，因为其实香其实依世界上有好几个火山咧，系想爆依。佢爆起嚟好大镬，但系佢又依家好似好简单，黄石公园咪咯。黄石公园其实成个火山口， 嗯、 一啲人有科学家研究过，即系做分即系推推估过就系、是，如果黄石公园火山爆嘅话咧，成美国起码一半嘅话俾火山灰埋咗嘅。所以其实侏罗纪嘅火山，但系问题就系黄石公园而家仲会有人去，游客区系游客区嚟嘅。所以其实唔夸张噶，即系佢火山就系、是。佢唔知你冇啦，你好难讲火山会唔爆，可能有啲火山可能几廿年爆一次，有啲可能几百年唔爆。甚至好简单就系富士山咁样，十五世纪爆过一次之后，到而家冇事，佢冇出烟，咩都冇。但系你唔能够否定佢会爆，有爆可能性噶嘛。咁佢选择咗火山岛作为侏罗纪世界，咁突然间爆上嚟，真系好难，真系冇讲嘅， 即系唯有讲过冇博过，即系你又咁啱呢个时间爆咁样，即系唯有系当佢即系。佢话系啦，呢啲就 有时即系冇呢样嘢，有时冇太过太过刻意博古咧，有时会冇人嘅啫。啲桥桥咁讲啦，但系嗰幕我咧真系拍得又埋佢逃亡嗰幕，一路同啲恐龙一齐走嗰幕，其实拍得好睇嘅。 系 啲逃亡个节奏感、速度感好啊，拍得。跟住又系去到大宅嗰度咧，就真系典型嘅我预期话恐龙片，不如话就系真一贯纪录片咯。恐龙食人冇阴功。其实好睇嘅，因为只恐龙又嗰只恐龙又够劲，又够聪明，又硬，又佢但嗰幕佢点样逃走嗰下系好好睇，又咪追又标准就系一定有个细路女俾恐龙追嘅，好狂度嘅恐龙片梗 系冇错，同埋一定系有条锁嘅。放咗出嚟噶嘛？ 喺度傻都放咗出嚟噶嘛？一定呢个坚典型，因佢符合咗佢成个格，佢依系好王道嘅所谓叫做纪录片架构，动物型纪录片架构咯。有只怪物放啲恐怖怪物啊，怪物啦，唔好用动物啦，用啲怪物片。 其实你当异形咁样咯， 似异形咧，佢系同 恐龙变咗异，即系代替。 佢异形咯，佢其实接近异形嗰只。 吓， 因为异形其实就好典型纪录片，科幻纪录片嚟噶嘛。异形，不过异形有另一个玩法嘅，异形就佢系佢就异形多咗更加需要叫做呕心嘅感觉，呕心嘢够核突。 其实侏罗纪原本我谂住都会有，不过佢可能市场考虑就冇，即系其实恐龙系美化咗少少啦。 相对于一二型佢走啊，一二型走嘅路线其实属于偏大，系属唔系偏向成大人风向大人嘅纪录片。 系个等级都唔一样嘅。 最简单就系细路仔咧见到二型就开台经典嗰场面咧，细路仔系吓喊嘅，系恐怖，唔好话细路仔啦，大人嘅嗰下都吓到突突啦。 但其实侏罗纪世界都有呢个潜质系咁做，但系佢其实系淡化咗，嚟佢最多咪咬断一只手咯，即系。最尽噶啦，已经 尽噶。呢个系呢个系侏罗纪呢个侏罗纪系，因为侏本身恐龙系属于叫做几细路仔嘅偶像嗰种玩玩。佢侏罗纪系侏罗纪嘅公园，成个呢个电影嗰个基础构想就系细路仔对恐龙嗰个爱好嘅迷恋。咁你要将细路仔嗰个梦想变做现实，咁你有啲嘢核突嘢就有啲嘢避忌啊。因为其实第一集都系嘅，第一集嗰个有钱佬，佢想实现将恐龙变做喺只复活就系好典型就细路仔嗰种对恐龙嘅幻想啫嘛，即系恐龙梦。咁你又如果你基础就系呢个细路仔恐龙嘅梦嘅话，咁有啲嘢真系唔玩得嘅。佢事实上佢都尽可以喺细路仔接受到地方尽去几尽嘅，已经系只下先收住最限嘅啦。你唔能够要求太高太多啊！一唔多只食啊，撕开两边咩？你吓亲细路啊！但系 佢好似都有嘅，但系就用啲画面即系 暗影 搞过咯，蒙混咗过咗咯。 依个始终佢呢个嘢个各方向唔同啊嘛，佢就真系就算佢偏向合家欢路线嘅， 有评级考虑嘅，好明显嘅呢样都。 如果你太过核突嘅话咧，你讲因为你好多大靓仔睇嘅，呢个系佢 史不保是知道这个剧、這個這個、本身是其實一家大小有些不同的。史不保今天監製不同上次的 PR1 就是他自己导演 是完全他的、我又不敢说窄的东西就是一个半窄啦，半窄 有些窄一些不窄的东西的狂想曲、但这个呢就真的是加宽大小的，就完全是好事好出入导向的。史不保他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是可以拍一些，佢可以做拍一啲肉好商业导向、好计算嘅嘢，但佢都可以完全唔理呢啲咁嘅嘢，拍一啲完全你咧纯粹为咗攞奖，或者系纯粹佢自己爽嘅片，即系话贱民密报咁样，好典型史密报嗰啲，然摆啲口脸同佢讲古仔嘅剧情咯呢啲，但系跟住嗰啲 PR1 完全玩到完全好开心玩。 我呢个就讲咗好耐噶啦，即系好佢上个世即系上个世纪末嗰啲。有两套好经典，一套就已经是侏罗纪公园啦，另一套就是舒特拉的名单啦、即系呢系两呢，即系佢系两支两把刀啦，好噶。 佢系同埋我咧，佢做完舒特拉名单之后咧，史不保佢不论监制或者系佢自己拍嘅片咧，俾佢放开咗，即系佢冇佢已经咁讲就系佢抹甩咗就系、一佢唔需要再向人世人证明佢自己的电影之王。 系 喺世讲真喺世界上能够同佢讲一，即系有啲人攞佢同 Christian Nolan 比，我觉得 Christian Nolan 唔够佢咁劲噶。差唔多系而家除咗 Stanley Kubrick 系死去世咗，系可以同佢比肩，就差唔多叫即系冇人冇几冇几多导演系嗰级数，就系、Christian Nolan 佢拍片冇收你咁冇少冇嘅心收啦，佢要收得佢真系可以收得，但系佢摆口念好似埋报咁，佢同佢正正经经拍个古仔一样掂。又话咧，拍即系讲就系佢拍完《Shutter Island》之后，佢可以解决咗就系、一佢拍咗啲犹太人嘅电影， 系 同埋佢唔需要佢基于就系我唔需要再证明咗自己啦。咁既然我唔需要再证明自己，咪拍咪自己我中意拍咩拍咩咯。佢监住咩就监住咩咯。所以佢而家冇嗰个压力就系佢唔有因为有啲几个导演其实仲系几大压力，即系一种叫做佢强迫症就拍啲大型马尔斯高西斯就系典型啦。佢系啲唔拍啲好嚴肅嘅片，拍啲好有好暴力啊、好衝擊性片咧，佢唔安樂嘅。但史一寶冇呢個陳意見，所以今次佢監製嘅就好商業㗎，佢係商業計算噶，佢好清楚地邊個觀眾要乜，觀眾唔想要啲乜，我俾嘅時候俾啲咩嘢你。而且佢今次比上次，我諗佢監製，我今次佢比上次佢參與嘅程度比較多啲添啊。好多地方我覺得佢係揸得幾緊，同埋知道點觀眾會咩地想睇咩嘢。成套好简单就系一路佢好够简单，一动作一幕接一幕，有爱情有温情，有宠物同埋主人嘅一个信赖关系，有细路仔有少阴谋，而最后恐龙出醒咧又有嗰、那个又咗第三又冇咗伏笔，即系佢各种嘢佢又都好巧妙地，即系计算得好准。呢样嘢我觉得系好佩服史不保喺呢方面，佢话佢唔后生噶啦，佢讲即系佢即系八七有咩讲咩八岁嘅人，但系佢依然睇佢完佢创作力同埋佢嗰个计算能力，佢冇减退。啊，今次佢嗱讲翻套戏啦，今次《侏罗纪世界》最大嘅所谓嘅佢敌主敌人咧，就系嗰只新原创恐龙。 上次嗰只系咪暴龙？ 唔系，佢迅猛龙混种嘅，佢将迅猛龙同埋暴龙混种。变成嗰只新有迅猛龙咁劲，同埋有暴龙。 佢系上次嗰只王牌再加埋速龙啊！ 系混种啊嘛。 系啊。但上次嗰只好似都唔系暴龙。 咪今次咧，佢系一开头就喺海底度揾住张暴龙嗰个牙攞嚟攞 DNA， 然后再沟埋迅猛龙，就做一只叫试作型嘅。 哦，唔系上次嗰只好似都唔系暴龙嚟，上次嗰只都系混种嚟，但系有唔知点样混出嚟啦。 但今次又更 加，今次再加埋blue 嘅基因 啊，所以嘅最初又同时结合咗智慧同埋暴力咯。 吓，唔系 blue， 佢系速龙嘅基因，但系就有啲 暴龙嘅，结咗几种恐龙嘅，即系其实呢样嘢咧，应该咁讲系错有错着嘅，因为侏罗纪公园年代咧。恐龙嗰、那个研究咧，其实嗰时对恐龙嘅认识啊，仍然我应该讲嗰时恐龙嘅研究，其实对恐龙未恐龙嘅概念，净系认为恐龙系冇皮冇毛嘅。但系近由侏罗纪公园到侏罗纪世界呢十几年咧，恐龙嘅研究就系发现咗恐龙有毛，而且仲七彩缤纷。跟住好啦，你点样兜咧？变咗就有少少叫做好似人哋啲写小说，跟住突然间即系关就系。 飞泰满写飞嘅剧情咁样，突然间某考古学家发现咗新剧情，跟住知编剧死啦，我咁就点算咧？ 企喺度， 佢咧就好聪明，就系喺侏罗纪世界，佢话到明就系点解佢恐龙同而家考虑唔同，就系、是、本来侏罗纪公园做出嘅恐龙就系、是、将 DNA 同现代鸟类基因混合一齐，咁好简单就系、是、咁现同本咁你将。鸟嘅 DNA 作排列塞入去啲断裂咗嘅恐龙基因里面，咁本身就已经唔系原即当时恐龙啦。咁事实上咁有唔同都正常啫。佢解法就系、 是， 所以有咗从呢个概念引申嘅就系、是，既然当呢只恐龙就已经唔未必系当时侏罗纪年代嘅只恐龙，咁而家再自己创一只恐龙都冇乜都唔奇啦。 其实之前都系，不过佢冇讲得好清楚。之前好似都系用啲爬虫类嘅基因去、啊、去。 侏罗纪佢第一集就咁讲嘛，佢系喺个琥珀里面揾咗啲恐龙血，然后用啲爬虫类或者鸟类嘅 DNA 去补足断裂咗嘅 DNA 排列，然后做出一种恐龙嘛。其实嗰啲恐龙，因为其实而家一般嚟讲恐龙即系所谓恐龙研究就系而家嘅鸟类就其实都恐龙后代。所以你用恐龙，所以用鸟类或者爬虫类啲恐龙鸟类嘅 DNA 补恐龙嘅话，其实系最接近嘅，但系最接近唔代表就系恐龙，即系呢个叫兜得翻啦，当佢咁佢用呢个引申出嚟就系、是，既然恐龙即系 DNA 补充，咁我翻就我将唔同 DNA 混落去，咪、嗯、出现咗其他唔同恐龙咯。 嗯，咁啊系，你创作嘅嘢就系咁样，即系你有啲凭空想象咧，你唔能够完全满足到现实嗰、那个，即系佢唔系真系。虽然其实呢个系好多人误会嘅，其实。恐龙唔肯定系真系咁嘅样，虽然而家好多啲博物馆嗰啲 show 出嚟，其实都系好似侏罗纪公园嗰阵时嗰个恐龙嗰个形象，但其实就嗰个唔系百分百肯定恐龙系嘅真实面貌嚟。 因为恐龙，因为好简单就系头先我讲有毛呢样嘢，就系喺热化石里面咧，你系冇办法揾到毛呢样嘢嘅。但系而家有研究就系有阵时揾到有毛嘅化石啊。好似话系定系我唔记得咗，因为我记得好似系喺呢几十几年研究系突破咗，就系佢揾咗啲有类似毛嘅证据，咁、就发现恐龙可能有毛。 咁其实咁多种类有几种有毛都唔出奇嘅， 系啊，所以其实唔出奇啊。即系呢样嘢就变咗，就系今集就系佢唔能嗱冇办法，就系你唔能够喺侏罗纪世界突然间啲恐龙变好多有毛啊嘛。咁咪斗，即系咧你连接翻就系、是、你咪只能够解释就系个喺侏罗纪公园延续嚟嘅侏罗纪世界嘅恐龙系冇毛嘅，或者啲毛冇咁多花样嘅。咁、先解释到，当系咁讲啦。咁今次咧，嗱，讲即系今次大反派啦。因为最好，我觉得最好睇就系嗰个动物猎人咧，去剥佢残牙嗰幕，炸死嗰下，其实我一好嘢嗰度真系，炸弟弟唔出声，佢剥牙剥唔上，跟住揾只钳嗰时偷袭佢。 哦，系。 咁我拍好有，哇！咁我有惊，好惊，都好惊心，我拍嗰幕。一坏人有恶人有恶报，但系佢又拍得好好睇。 不过埋好聪明，即系引，基本上系引到入嚟。 引入嚟啊！炸死嘛。咁我系把好好睇，跟住就系我喺度追嚟追去啦嗰啲啦，就系追细路女系特别好睇嘅，因为呢类片一定系追细路女，即系包食染咗两细路女俾追啊嘛。呢个追细路女系所有惊悚片嘅王道展开，就系一定咁做噶啦，走嚟走去咯，同埋喺间大屋里面啊， 特登揾个细路女俾佢追嘅， 系啊，同埋主要喺间大屋里面，因为大屋走嚟走去嘅话咧，你嗰、那个你个个视觉同埋嗰个画面转换嘅个程度好过以前嘅侏罗纪，因为侏罗纪公园就系间喺个都公园嘅深山野岭就，但系喺间大屋里面咧，嗰种困兽斗感觉更加强烈啊！ 因为喺森林度，你觉得好即系个恐冇嗰啲密闭嗰种恐惧 咯。系啊，因为你可以走同森林，可以走有地方可以走，同埋始终嗰个公园系一个针对恐龙嘅公园，你知道有啲嘢系可以对付恐龙嘅，但系。一大真唔会有啊！ 同埋冇咁多嘢玩嘅，其实如果你睇翻上之前侏罗纪公园，佢都特登要走翻落去主题公园人，即系人行嗰部分去做嗰、那个，佢做咗追逐噶嘛。咁即系咁样先至有嗰、那个，即系有嗰个紧张刺激感觉。即系佢哋即系例如话，你纯粹喺个森林度行嘅，你好难营造嗰种感觉嘅。即系例如最经典就系佢哋。上次侏罗纪公园就系佢揸住架车咁样冲埋去个闸度，要等佢有个希望系即系例如佢通过咗嗰度闸，闩埋嗰度闸就可以解决到危机。你要有希望咁嗰个紧张嘅刺激嘅感觉先至起到，即系纯粹话你追到你同追唔到你就嗰、那个好会变得好空泛咯，同埋个变数好大咯。即系例如你话你去森林你。 你浪出水咁佢就追你唔到，跟住突然间又走第二只恐龙出嚟，咁你呢样你就吹佢唔涨，但系你通过咗到闸，咁啲恐龙系入唔到嚟就入唔到嚟啦，即系你肯定你中间个咁紧张嗰个即系嗰个 suspend， 即系悬疑嗰个营造主角嗰个安危嘅即系嘅悬疑紧张感高好多咯， 因为佢、因为相对嚟讲，你又侏罗纪公园或侏罗纪世界，佢系你知道嗰个系一个，佢就已经讲过啦，佢系一个恐龙嘅侏罗纪公园，佢有嘢就可以保护到你，但系大宅里面系冇一样嘢嘅，佢变就唯一样就系、是、恐龙，你以为佢蠢，但系即系佢聪明又力量强大嘅敌人，又只得一个啫，咁佢变就真系有类似所谓叫嗰咩德州电锯杀人魔嗰种，有变态佬啦，不断嘅追住嚟斩我嗰种感觉。 系啊，同埋你拉近啲啊嘛，即系例如你有啲杂咁嗰啲人类个弱势就冇咁明显，就即系虽然你画面上你觉得恐龙嘅嗰种武力，即系嗰种暴力值系劲好多啊，但系你大差你有啲人类可以利用嘅工具，咁你就觉得哦，人类有可能有啲。即系又未死得晒咁样，咁嗰种紧张感就 同埋知道有人会救到你，但系喺嗰刻你系知道冇人救到你嘅。 系啊， 嗱，仲有一样就系佢最后个细路女即系教训放啲恐龙出去嗰幕咧，就好啲荷里活啦。就系、是、因为男主角唔可能，男主角咧知道恐龙付出好大镬，但系问题就系、是、对于细路仔嚟讲，细路仔观众嚟讲，佢唔想睇住恐龙死，咁解决方法就系由个细路女放啲恐龙走。 系 呢、這个系呢、這个系叫做既符合咗主咧。如果主角，因为主角系大人嚟嘅，如果佢系恐龙学家，佢系依所叫训练师，佢知道恐龙放出去几麻烦。佢放如果佢嗰时突然间心软放恐龙咧，呢个唔合理嘅，就俾人闹仆街。但系你喺嗰情况之下咧，观众啲石观众系希望啲恐龙走甩嘅。咁你点解做简单就个小萝莉放咗恐龙走咯？咁就皆大欢喜啦。 系呢样都几巧妙嘅，因为个靓妹个身份咧，又系本身同啲恐龙系有一种好类似嘅背景咯，即系佢又系基因嘅 复制人嚟， 系啊，即系佢叫复制人啦，但系其实佢冇讲佢点样做出嚟，但系佢知道咗佢自己身世之后，佢觉得佢同啲恐龙有一个叫做同理心咁样，佢都系想唔想睇住啲恐龙死，咁都系。最后选择就放咗佢出，放咗佢离开嗰、那个即系大宅啦，叫做。 呢个系做，呢、這个系出即系叫揾一个平衡点，既要合理发放啲恐龙，但系又唔能够主角做，因为放恐龙其实预咗嘅，因为如果恐龙死一恐龙死晒嘅话咧，条第三集冇第三集，同埋观众都唔可以接受到你恐龙死晒嘅，因为你见识不够，但系问题就系佢讲梦咧，你做呢个高潮，佢就一个冲力高潮，就咪最紧咧就揾个解决方法就系个细路女咯。佢放咗恐龙就系、是、佢细路女唔识嘢，佢放咗恐龙佢就同时心，亦都系佢代表咗叫细路仔观众嗰个代表。呢样嘢几聪明啊，其实 系冇错 啊。最后即系应该咁讲，佢会有第三，我可以第三集几时拍？我唔知，因为其实都隔几耐呢个系列，好几年先一次。佢唔似其他啲电影咁样密集性两年拍一次，呢个好几年先一次，下次唔知啦。但呢套戏真系叫最大，我呢套嘢其实算系咁样啦。喺呢套戏，跟住 Chris Pitt 系红咗嘅，靠呢套戏。 佢啊系啦，冇错，系再红多啲啦。 佢系呢套戏，大家识佢噶嘛？呢套戏系。 唔系佢加呢个加入时，但系之后再 佢系应该冇人，佢系呢套戏开始先嘅，跟住先换加，跟住先加入时。 唔系加入时先嘅， 佢先加入时 上先嘅，加入时上先嘅。但我唔知系拍先系边套啦。但系如果再加入时以外，再因为始终 Marvel 嗰啲咧，始终有少少 我滚咗先 fandom 嗰种味道。但系佢即系唔够合家欢啊。但系Jurassic World 就再 应该差唔多，应该系先啊。星际特工队先 系啊系诶。 但星际特工队俾人佢就反而点讲就系、是。星际公园反而佢Chris Pratt 嗰个角色完全反而冇侏罗纪世界咁突出。 系佢始终系 superhero， 同埋佢唔有即系虽然都Guardians of the Galaxy 都想拍得大众化啲啦，但系始终superhero 系倾向男性化啲，唔系合家欢，未去到合家欢嗰个等级咯。咁所以基本上佢系再之后Jurassic World 先至。 即 系即系应该系 开拓咗全球知名。 因为佢二零一四年加士，其实加士唔系特别好睇第一集， 嗯， 亦 OK 啦，即系以 Marvel 嚟讲，佢 OK 啦。 叫知道有呢个人咯，但系开始受欢迎就应该 系。但系真系 Jurassic World 系真系先令大家觉 Chris Pratt 呢个演员杀出嚟。唔係佢有啲似 咁女主角其實都係嘅，都係 Jurassic World 開始 先爆紅咯， 係啦，全球知名度。 依個即係大係紅嘅，因為少數地Chris Pratt 少數叫做唔係靠 Marvel 爆紅嘅，因為有幾個演員係真係靠 Marvel 爆紅嘅。 嗯， 但佢咧同埋Doctor Strange 咧就少數地係。喺做系因为另一个就揾人，不过咧多得出有另一个问题。 多得出系之前， 之前红啊，佢系，但系佢系之后红，但系反而就唔系套戏红嘅，唔系套戏带红佢，所以几有趣嘅呢个系，同埋佢系属于因为我每形容佢就系、是、Chris Pratt 呢个演员咧系啲佢一啲佢介乎啲好有型同好搞笑之间嗰种，佢又唔系话佢又唔系佢咪好似多出系今晚字嗰种咁嗰种行出嚟有型有格嗰种，佢系啲。只要佢一唔 keep 住个身材嘅话咧，就有肥头得面嗰种嚟嘅。但因为佢样唔搞笑啊，所以做呢类角色会比较会比较亲切套啲。 同我哋之后应该会再会讲嘅 Ant Man 系啦，都系有啲近似嘅情况 啊。因为可以 Paul 我播个男主角，我自己会得。矮人矮入主角啊。 嗯。 佢系做鞋星出身嘅，搞笑嘅搞笑，即系拍开系搞笑片嘅。 唔完全系啊，但系佢前面嗰啲有型，即系扮有型嗰啲就唔 work 嘅。但系佢之后就加啲灰鞋嘅元素之后就好啲。咁其实都系半红不黑嘅。咁真系直到去 Ant Man 佢先至叫做即系见到真正嘅红咯。即系， 因为佢唔系嗱，相比我 Chris Pratt 就系真系一系一套系住咗一只 work 系大一大，因为经典嗰个咧，从三十用嘅手控制恐龙，即系速龙嗰个画，猛龙嗰个画面咧，太有啃啦！全球攞嚟恶搞，咁样好关。当你全球攞嚟恶搞，大家知道即系简直黑人问好，但系边知有啲净系知道黑人问好，又冇人知道边个篮球演篮球员。但系佢呢块就系、是、你知道嗰个手势，大家估，跟住咧全球玩恶搞，咁恶搞大家睇到图喺沿途咁，知道演员啦。佢哋少少靠呢个恶搞图，突然间系爆红嘅，有啲似咁样啦。佢系做呢个角色，我佢系做一啲比较即系佢其实唔系佢属于叫做唔系好有英雄 feel 嗰种嘅男演员，做啲亲切啲嘅搞笑角色或者啲亲民角色佢比较好。所以 Jurassic World 佢做呢个角色又几套好嘅，系算系几啱佢做添，我都系甚至我觉得佢比喺加士咧嗰种太刻意搞笑咧，反而呢度仲好啲添。啲加士相对嚟讲比较系，我觉得佢有时硬搞笑啊，即系太过笑片 feel 啊。睇呢度又比较自然啲，冇咁太过露，即系嗰啲太作状嘅演出，算系几好嘅。我觉得呢套嘢就整咗讲下整体，我呢套嘢好睇嘅，我真系几好睇嘅，唔系话唔好睇，唔系又唔系即系好睇到你一定非睇不可。但系中意睇节奏整体作娱乐片，我觉得系几收货，我觉得几收货添啊，甚至系。因为你睇时睇嗰啲百二分钟喺度嘻嘻，有紧张刺激，有笑料，有温情，有伤感，同埋嗰经典，同埋即系经典嘅《侏罗纪末日》嗰个场面又真系好深刻。 其实我入场之前我都有啲担心两个钟松啲，我担心会长得滞，但其实入场之后你就散场就冇，即系唔会话觉得 冇咗场咯， 好冗长， 节奏控制得好咯。呢类片因为佢又有啲文，佢有啲文场调等休息下，因为如果超级呢啲动作片，你两个钟头系嘅话咧，其实真系要睇死人。但佢就节奏控制得好咯，大约系佢有啲文场啊，有少啲唞气位俾你观众唞下气咁样，节奏控制好嘅话，其实两个钟差唔多嘅。 嗯， 咁大致上有咩补充辑，我就冇啦。 嗯 ，OK 咯，咁上下。 系啊，即系我呢套又 OK， 小宝又系，而且个监制有定水准嘅。我信得过佢监制唔会有啲咩乱嚟嘅嘢。好啦，咁呢一 part 到此为止，咁下一 part 就系今年 Marvel 嘅。希望应该唔知道会唔会压轴啦，因为分钟嘅下年年尾可能整一套嘅，但年尾今年尾嗰套就整一再有啲再讲。好，下一 part 就系蚁侠二。